跟看不见的上帝沟通。那四方面，那首先第一方面，做父母的怎么样跟儿女保持沟通呢？我们要先了解沟通是什么意思。圣经的原则有谈到吗？肯定有。我们一起打开你手上的圣经，一起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9节。哥林多前书的14章9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沟通。9节这里说，照样你们，那我们这里用我们比较恰当，那我们用石头说的话要是不容易明白，人又怎么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呢？那这样我们就是向空气说话了。那这里经文很清楚的强调，我们的沟通是要让人明白。那也就是说，沟通是双向的，双行道，有来有往，彼此之间，不是单行道，你听而已，就这样简单，是吧？那简单的来说，沟通的意思便是我们以有效的方式来传达正确的知识，让彼此都能明白我们要表达的意义意思。那其实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沟通好不好，在婴儿的时期就已经要奠下了这个基础。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起结于父母。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婴孩根本是无知的，起结于父母，他有没有鼓励自己的儿女跟他们互相沟通？那无论如何，要跟一个无知的婴孩沟通真的是不容易，特别是在座有做父母的，是吧？一个无知的人，你怎么跟他沟通是蛮大挑战的，是吧？那重点是，做父母的不能找借口说啊，我工作很忙很忙做不到。其实这个时候小孩正需要你做出特别的自我牺牲，那给予他们时间、爱心和关怀。那在这里，如果你是在真理比较长时间的，可能你还有这个印象，30年前1986年，在日本有一个轰动的大新闻，头条新闻。那这条新闻谈什么呢？谈铁路局长辞职了。在这个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轰动的新闻。为什么一个铁路局的局长竟然会辞职？这个工作这个职位是梦寐以求的，每个人在追求的。那记者非常的惊讶，就访问了这个辞职的人，其实是弟兄。你为什么会辞职？你的原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这份工作多么令人羡慕的。弟兄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职位，董事长的职位，很多人都可以替代的，但是我家里的孩子只有我一个父亲，我要在这个时候陪伴他一起成长，花时间关怀爱心他，所以非常感动。那么孩子到了青少年，在这里有好几个13、14岁了，大概所谓的叛逆期，那又怎么样呢？父母是不是继续要和他们保持良好的沟通？他们还需要花时间、爱心和关怀吗？一个例子和大家分享，有一个刚上中学的孩子，那刚上中学了，那每次回来的时候依依不乐，父母以为，哎呀，现在的孩子学校也压力哦，不容易啊，功课应该很多吧，压力很大。但是一段时间下来还是一样，甚至会发脾气闹情绪的。那父母这个时候看出问题了，真的时候坐下来深谈的时候，那谈了下来，原来是这个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被人嘲笑。什么呢？个子比较矮，所以经常被人嘲笑。这时候父母亲就知道原因了，那认真的告诉孩子，你不用担心， 爸爸妈妈永远都会爱你，永远站在你这边，只要你继续的听话，做对的事，企业耶和华。那后来孩子怎么样呢？很有自信，就算所有的同学对他不好没关系，我爸爸我妈妈永远会支持我，会爱我，耶和华也爱我，所以非常的让他得到了这个自信，是吧？那除此之外，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在青少年的时候也可以鼓励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组织里面有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帮忙一些事务。那这样子做的话，可以让他们有责任感，有成就，有归属感，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是吗？当然，如果你们在沟通当中，你发现到在道德标准方面非常的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是要提出管教，管教是应要的，因为管教也是一种沟通。如果他们听从的话，以后他们到哪里去长大以后，这个教训永远都可以对他有益，有帮助，是吧？我们不要所谓的一事铸成千古恨，那个时候你后悔了，没用了，来不及，对啊。好，那来我们来到第二方面，就反过来了。那我们做儿女的呢，要怎么样跟自己的父母沟通？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当然有原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熟悉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六章的二和三节，以弗所书这里说，保罗这里说，第二节，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说，要孝敬父母，这样你就必蒙福，在地上得享长寿。经文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命令，做儿女的有责任孝敬自己的父母，因为这是一个诫命。那这意味着我们做儿女的要跟自己的父母经常保持一种有效和有意义的沟通。那这种沟通就是我所说的他可以理解，可以明白，他所说的我也领悟着，知道清楚他的意义，这样子是双向，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沟通。那如果你现在是青少年的话，可以怎么样服从这个圣经的原则呢？当然在座的父母亲有青少年的，那当然我相信你们不会期望你的孩子为你做一些什么大的事情来取悦你，是吧？不需要，是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渴望你只要好好的照顾好你的身体，你的功课做好，你的房间的一些清洁。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什么呢？怎么样表现孝敬的这个原则呢？当然帮父母做家务，这个很好，跑跑腿，因为打扫卫生，为什么呢？因为家务永远做不完，是吧？父母一定很赏识，这是一种沟通，无言的沟通，非常的欣慰，这孩子很孝顺，不需要做什么大事让他们惊奇，不需要，平常的事情做好，是吧？那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如果我们是已经成年了，我们怎样服从这个圣经的原则呢？我相信如果你现在已经是成年甚至成家了，你的父母应该不会年轻了，是吧？那可能这个时候父母也应该会有一些病痛啊，或者是什么的。那有作为儿女的，无论我们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有责任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年老的父母，那继续的在他们这个关系上保持有意义的交流和沟通，这就是孝敬父母。当然在这方面，如果父母亲这个时候有病痛或者是物质上有需要的话，那作为儿女的应该要给予所需的帮助，不只是物质，甚至感情属灵的需要。如果幸福的话，我们一家人是同一个信仰，这个是需要的。好，那我们来到第三方面，关于儿女长大离家后夫妻之间怎么保持沟通。这些事情迟早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会永远是孩子， 总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可能要去念书了，或者是他要嫁人了，或者要自己有家庭了，他一定会离开你，是吧？那剩下来的是谁呢？那两个老的，一个老的，一个两个老夫老妻，所谓的。那以前老夫老妻全部的时间注意在谁呢？孩子的身上，把他们抚养抚育成人，按照耶和华的意思。那现在剩下的就是两个，时间多出来了，我们做什么呢？能够做什么呢？好，那的确有很多事可以做，是吧？很不幸的是，我们在社区或者报纸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个时候，因为退休了嘛，他们还认为自己的精力好像很年轻人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很活跃在于社交活动，自己去忽略了自己的配偶。那更不幸的是，有一些人还想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没有落后，还很年轻，于是呢，到处拈花惹草，搞什么婚外情什么的，甚至搞到家庭闹离婚啦、破裂、另结新欢的这样事，我们时有听闻，这不是开玩笑，时有听闻。那请考虑一个中年男子的遭遇，那他和那位比他小18岁的女秘书发生苟且的关系，那结果呢？30年的婚姻就结束。破裂离开了。那后来他怎么样呢？他开始纵酒，结果被公司解雇。那最后呢，他只能悲叹地说，我这样做其实是我的自骄心作祟，因为太骄傲了，过于自信的关系，所以闹到这样的一个悲剧。我相信不是所有人会跟他这样的情况，是吧？为什么呢？有一位做丈夫的说，当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离开后，剩下两个老公老妻，那这个时候就做丈夫的他有什么想法呢？他说，这个时候我重新跟我的妻子谈恋爱。这个很好的建议，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谈恋爱，我们知道对方，你看我是完美，我看你差不多是完美，很少有什么大的问题了，是吧？这很甜蜜的，很浪漫的，是吧？可以经常去当时 喝茶的地方，当时有一些好的回忆的地方，送一些他喜欢的东西，的确感到非常浪漫，这样的感觉很不错。这个丈夫那另外一个做丈夫的说，这时候毕竟我们都 年纪大了，我们多关心留意对方的身体健康，提醒一下大家彼此要多做一些运动。除此之外，他和妻子也听从圣经的一个建议，一个劝告。那我们来看是什么劝告呢？这个劝告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13章16节。那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劝告，可以复习一下吗？希伯来书的13章16节这里说，另外不要忘记行善和施以，因为这样的祭上帝是十分喜欢的。不错，行善和施以，这对老夫老妻他听从这个劝告，就是表现慷慨好客的精神。那结果呢，他们两人的晚年的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帮助了一些人侍奉耶和华，还培养了一些属灵的儿女。所以从这两个好的经验，我们看出什么呢？如果夫妻俩之间在晚年的生活是忙碌于上帝的王国和服务的话，那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话题，还有愉快的一些经历，那这样沟通起来就很顺畅了。你有这样的很好的经历，沟通起来就很顺畅，很愉快了，是吧？这是一些好的经验。那我们来到第四最后一个，整家人可以怎么样跟看不见的上帝沟通上面我们看到是看得到，现在我们跟看不到的沟通当然这个沟通也包括这些所谓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朋友们。 那当今世界，坦白说，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只是什么呢？期望过得好一点，那最后还是怎么样？所谓的生老病死，七十八十好一点就过去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不过对我们是侍奉耶和华永活上帝的百姓来说，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有稳确的希望。那这个是什么希望呢？就是永远的生命，永生，不死的生命。那这个永生就是在地上的乐园里，到时没有疾病，没有死亡会困扰我们。那这不是我自己说的，这是上帝的预言。实际上我们传道的时候会用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复习一下，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我们会读出第一到五节。那使徒约翰说，我看见天新天新地，从前的天从前的地已经消逝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好像新娘为了丈夫装饰妥当。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住。那请留意，上帝要擦去他们的所有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痛、呼号、痛苦，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现在我更新一切。他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语是信实的，是真切的。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怀有的希望，就是未来永生的乐园。不错，这就是有相信上帝和不相信上帝之间的差别，有读圣经跟没有读圣经的差别。但问题是，那一家人或自己怎么样可以享有这些奇妙的福分，来和上帝保持沟通呢？这是一个问题，是吧？那永生的奖赏并不是我们自己口里经常说出来而已，自己相信就有了，不是这样回事的，是吧？是必须付出努力，没有不劳而获才能获得的。那方法我这里有几个啊，三个建议，大家可以参考。那第一个建议是说，无论谁，我们要不断和上帝沟通。怎么沟通？就是读上帝的话语，圣灵的作品，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安排，研读上帝的话语圣经。无论自己或是一家人都要这样做。那单身的弟兄姐妹就要有个人的研读，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有家庭的就要有家庭崇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第二个建议是将学习到的圣经知识勇敢的用出来，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要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而生活。那怎么做呢？那比如不要放弃机会，不要放弃，虽然问题，但是机会永远也不可能不可以放弃的。还有多培养圣灵的美好果实，美好的果实有九种，是吧？留意自己的言谈是不是积极和有鼓励性，经常检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同时在基督徒的生活上要谨守圣经的崇高道德标准，不要跟从这世俗的所谓的似是而非的标准，跟从耶和华的标准，你永远都会有最好的结果，是吧？那第三个建议呢，是要继续热心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为什么我们这样做继续传道呢？的确，参加传道工作可以增强我们对看不见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永生的希望更加有信心，更稳固。这就是为什么要传道。试想一想，如果你看到一家人经常一起出来传道， 那这家人是不是很有机会彼此的交流，通过传道的时候彼此的 交谈沟通，那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圣灵操作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这个我们是的确看过的，是吧？那因此良好的沟通不只可以促进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到福分，家庭的幸福和平，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蒙耶和华悦纳，就是造我们的主耶和华。虽然你看不到他，但是他知道，他知道。那在这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定下实际的目标，无论我们还是小孩，还是青少年、成年，还是父母，每一个人都可以现在定下一个目标，实际的将所学习的刚才四方面三个建议用出来，你可以看出它的效果。那怎么用出来呢？这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哦。比如你是一家之主，你要经常安排时间大家一起轻松一下吃饭，一起吃个饭啊，然后一起参与属灵的交往和活动，可能可以邀请一些其他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家人，这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除此之外，家庭也应该安排有适当的娱乐和户外消遣，轻松一下，轻松娱乐，这是适当的，不是就只有传道聚会、家庭崇拜，生活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邀请或者是参与其他的一些交流，其他的人的交流，这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这个可以促进彼此的更不同的角度的一种沟通。那虽然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建议是不容易安排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生活的确很忙碌，各有各的时间表还有生活方式，但是只要大家积极的配合，相信还是可以做到的，是吧？积极的配合。那最后让我们来打开一节我们熟悉的经文，是在诗篇的65篇第五节。诗篇第65篇是我们熟悉的，这里强调什么呢？诗篇65篇2节，听祷告的主啊，人人都要来向你祈求。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处于什么角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沟通的机会，跟谁呢？听祷告的主，宇宙的至高主宰耶和华，我们的造物主。每一个人无时无刻没有限制，可以经常向他倾心吐意，因为经文说人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都可以24小时没有地方的限制，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善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一家之主虽然忙碌，也不要忘记这个权利，就是向上帝祷告。亲爱的朋友们，在座的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确沟通是保持亲密关系的良方，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从做父母的怎么样跟自己的儿女沟通，第一，从第二反过来，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按圣经的原则跟自己的父母沟通。那第三呢，老夫老妻，儿女长大了离家了，那剩下了两个老夫老妻怎么样彼此的沟通，继续升温，把这个感情继续加温，继续下去。那还有我们整家人怎么样跟看不见上帝的这个沟通方式，当然也包括那些年轻的单身的。那通过这个演讲，我们清楚的知道关于我们的沟通，无论是对象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还是我们传道，还是我们的同学工作的地方，或者是看不见的上帝，都没有分别，都可以 应用出来。那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我们不要让我们家里的这个门还有这个窗啊，这个里面的两个蝶形的铰链，不要等到它生锈的时候你去打开的话，可能这个门就掉下来了，或者你要花时间花钱去维修了。那适当的时候加一点润滑油啊，是好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经常有互动交流，保持有意义和有效的沟通的话，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受益无穷。因此最后愿我们大家都受到了鼓励，继续学习善于跟人沟通，同时也继续跟上帝保持沟通。